龙牙。孙祥没有玩什么华丽，以战斗法师最朴素的套路起手，巨木笑小后跳避过，反手天机甩过来。孙祥连忙沉神应对，他第一次被打出空白，就是因为一记富于变化的天机。于是这一次，孙祥根本不让一叶知秋去攻击招架，直接横身斜走了三个身位，绕向君莫笑侧移。君莫笑拧身，天机追打过来。这时候，一叶知秋却又猛然攻击招架拍下。天机还能变化吗？不能了。天机挑杀，那也不是无休止、无极限的。一直往上挑挑挑，那不得把武器都给扔出去了？一叶知秋横身三个身位格的走位，已经将这一记天机拉到老高了，已经做不出什么变化了。既然如此，孙祥当然也不再忌讳用自己一贯的方式解决战斗，攻击招架。这事实上并不只是孙祥个人的习惯和风格，战斗法师需要攻击命中来堆积魔法旋纹，攻击招架从系统判定上来说也是一种命中，所以也是可以产生魔法旋纹的。所以更多的时间选择使用攻击招架，这是每一个战斗法师选手都会尽可能做出的选择。如今的孙祥是，当年的叶修也同样是。所以叶修很清楚，孙祥之前虽然用起了很多的闪避，但到真正决胜负的时候，他必然还是会采用攻击招架。他修补漏洞不可能只是用闪避替换攻击招架这么简单，因为战斗法师这个职业如果真这样做，会是对自身战斗力的削弱。攻击招架对其他职业来说多是防守的手段，而对于战斗法师来说，攻击招架手中带攻，甚至当对手过分在意不想让战斗法师产生魔法旋纹，对攻击招架刻意回避的时候，攻击招架的攻击性就更明显了，他打乱了对方该有的节奏。所以任何一位战斗法师选手都不会轻易地舍弃攻击招架。而对孙祥而言，之前的暂时性的放下姿态，做出那么多的回避，对于他而言就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事了。他的骄傲可不允许他做出彻底的改变，他感受到了叶修的可怕，但是他不会惧怕，他要让叶修也了解一下他的可怕。攻击招架悍然而至，这记天机已经失去了该有的效果和威力，叶修当然不会再把他递上门去送给一叶知秋一个魔法旋纹。天机收手，一叶知秋攻击招架落空，这正是趁虚而入的好时候。战斗法师的攻击招架带给对手的就是这样的牵制，你让他架还是不让他架呢？叶修选择了后者，这让孙祥有了立即抢攻的机会，一记落花掌推向了君木笑面前。抢攻多用低阶技能，低阶技能发动快，至于大招在没有有效的铺垫之前，等你起手放出，黄花菜都凉了。对于一叶知秋抢入的这一记落花掌，叶修似乎没有太多办法，君木笑最终也是一记落花掌拍上，两个角色的手掌拍到一起，魔法波动掀起周围一圈尘土飞扬，君莫笑的身形向后踉跄退去。同技能判定，君莫笑如何能和一叶知秋相比？而且这一记对撞还是送了一叶知秋一个魔法旋纹。战斗法师一共五种旋纹，分别是由天机、龙牙、连突、落花掌、圆舞棍这五个低阶技能产生。因为魔法旋纹的存在，战斗法师对低阶技能向来有着很强的依赖性。落花掌，君莫笑被击退，而一叶知秋呢，却因此获得了一个火属性的魔法旋纹，立即被孙祥操作放出。一叶知秋双臂飞快缠绕起了火燃一般的魔法波动，这是火属性旋纹使用后带来的力量增加的效果。而那大火球一般的魔法旋纹也已经袭向了君莫笑的面门， 孙祥正准备继续接下一步的攻击，就觉眼前一闪，什么东西？孙祥来不及思考，只能下意识的操作去闪避，还是迟了。东西来得太快，孙祥发现时是看到自己射出的火属性炫纹中好像产生了一个裂缝，有什么东西在钻出。君莫笑的这一击拿火属性炫纹做掩护，这是何等精准的操作啊！孙祥事先毫无察觉，等到都穿过火属性炫纹再做反应，实在已经迟了。中弹！君莫笑打来的赫然是一枚子弹，被击中的叶知秋瞬间被僵直了。这不是普通射击的那种微小僵直，那点攻击效果对于强悍如一叶知秋的角色来说根本忽略不计，这是僵直弹，弹药专家20级以下的低阶技能，僵直就是它最重要的效果。跟着刀光一闪，将火属性炫纹给劈成了两半，僵直状态下的一叶知秋接着就被这记拔刀斩给劈中了。如此一番交换，明显一叶知秋吃了亏，他所得到的最实惠的好处大概就只是身上有了火属性炫纹的力量加强。但是此时占据主动的依然是君莫笑，拔刀斩后千机伞形态不变，早一个崩山击劈了过来。一叶知秋连忙朝后避让，同时却携刺出，想用一记元武棍将君莫笑抓过来。君莫笑刀势一改，这记崩山击劈不到一叶知秋，却劈到了雀邪战矛上。一叶知秋再得一个炫纹，但是这种炫纹的得失，谁会比叶修更加精于计算？他清楚哪些炫纹能给，哪些不能给。他可不是会被战斗法师的攻击招架打法给牵制住的人，因为很遗憾，这种打法也是由他首创的。送一叶知秋一个炫纹，君莫笑却已经抢到了他的身边。孙祥觉得很难受，他本以为自己已经可以掌握住局面，但是没想到局面又一次在他的意料之外，叶修居然又不再使用他那些漏洞了。这几次攻击都是强硬的以攻对攻，孙祥精心准备的应对这时全落空了。只是这样单纯的死拼他当然不怕，甚至年纪轻轻精力充沛的他更会占优。可是现在他不得不提防着另外一种可能性，那些地方他很有可能一个下意识的操作就被引上钩，所以他必须全身心的戒备着。此时的孙祥注意力完全集中，倒是不会轻易被打散，但是如果集中精神地注意着这么多方面，这无疑是很耗神的。好在孙祥年轻，完全坚持得住。看谁会站到最后吧。孙祥咬牙硬上，操作一叶知秋和君莫笑机动对攻，同时留意着君莫笑每一击都可能产生的变化，坚决不会再入那种真人僵直。场面僵持而下，双方生命 9%、7%、6%持续往下，谁会先一步到零？完全没有人能看出来。这一刻谁胜谁负都已经不能说是意外，不过整体上来讲，先赛一场生命开局便落后的叶修和孙祥打到这个地步，他已经赢了。可惜比赛不是这么评判的，真正的胜者是留在场上的那一位。会是谁？现场已经有无数人站起身了，好像不这样看就看不清似的。不过他们这样以后，他身后的人倒是真看不清了。有的人因此发生了争议，有的也跟着站了起来。于是整个现场站起来观战的玩家已成了大部分。家师的粉丝甚至已经忘了加油呐喊，紧张的时刻让他们的心和场上选手一样绷得很紧。诅咒之剑， 这时，巨木小在退身闪避叶知秋攻击的时候，照出了一个诅咒之剑的小黑剑，企图延缓叶知秋的冲击。但是，胜负在此一举，诅咒之剑，那还杀不死自己，这个机会不容放过。叶知秋硬挺着伤害侵入，角色强力就是有这样那样的好处，在很多时候可以比其他人更富有侵略性，因为别人扛不住的场面他扛得住。滑铲看到叶知秋死命冲来，君莫笑也不退让，猛然就冲了上去。叶知秋飞身跳起，战矛朝下边滑铲而过的君莫笑一记圆武棍抓去，君莫笑翻滚避开，半蹲甩开千机伞，直接格林机枪狂射。孙翔更加强硬，半空中落下的叶知秋战矛一抖，澎湃的魔法波动自雀邪身上猛然窜起，趁着君莫笑翻身避让的时机，他竟然已经伏龙翔天，大招出手。格林机枪子弹倾泻而来，但是相比起伏龙翔天，谁会死？孙翔冷笑，散人，大家是都没有什么应对的经验，但是既然已经冒了泡，又知道可能会相遇，家世方面岂会毫无研究？家世没有的，只不过是千机伞这把自制武器而已。至于不转职的散人账号，在知道可能在挑战赛中会遭遇叶修和他的君莫笑后，家世俱乐部就已经练起来了好几个。为对付叶修，家世可算是花足了功夫，千机伞这样的武器他们甚至都有研究，只是到底还是没摸到头绪罢了。但是拥有这种武器的散人将在战斗中有什么打法，这种模拟思考如果家世战队都不会去做的话，那真枉称是一支职业战队了。格林机枪和伏龙翔天做技能交换，这简直是亏得没边，叶修显然不可能如此对拼，君莫笑匆忙就要闪避，想跑迟了。伏龙翔天的龙头摆动，急朝君莫笑扭去，伏龙翔天龙抬头，现场终于爆发出一阵欢呼，在他们看来这是决胜一击。但是还没有，君莫笑的移动极为精准，似乎算准了伏龙翔天的来路，一步踏出的竟然已是龙头背后。结果就在这时，所有看到那已经扭攻过来的龙头居然以更大的幅度根本就是逆向过来。啊！潘林在转播中激动的鬼叫， 龙抬头吗？不，不只是，这已经不只只是龙抬头，这已经是龙回头了。 伏龙翔天新的操作变化已经被潘林起了个名字， 太精彩了，这大概是75级提升以后才能做出的新的极致变化操作。 一向表现得沉稳过人、无所不知的李一博这时都实在端不住了， 伏龙翔天命中，这是新的技法龙回头。家世战队不愧是拥有斗神的战队，他们代表了荣耀战斗法师的最高水平，在一场比赛让我们两次看到了战斗法师的信心变化。 潘黎呐喊着，他正准备就宣布胜利，但却赫然看到君莫笑被这记伏龙翔天击中，但是没死，他竟然做出了一个背身格挡将这一击拦下了。可是格挡所能抵消的伤害也是有限的，伏龙翔天就不是他完全能免伤的。背身格挡的君莫笑被这一击推得滑了出去，直接滑到了一叶知秋的面前，但是他的生命并没有走到尽头。转播迅速掐出一个特写，0.03%，君莫笑所剩的生命已经要到小数点后两位才能显示出来，这大概一叶知秋扔掉雀邪一拳头就可以将其秒杀了。但是此时的一叶知秋却还在伏龙翔天这一大招后的收招僵之中，孙翔的操作技术就算是再高1000倍，也不可能在这个时候做出任何应对。君莫笑被孙翔一叶知秋的大招送到了自己面前，他只有0.03%的生命，但是却发出了真正决定胜负的攻击。 现场一片寂静，解说潘林也只能张大了嘴巴。这一瞬间，他已经完全没有词汇能够形容他所看到的场面了。如此精彩漂亮的一记伏龙翔天龙回头，居然没有带走对手，反倒是将对手带到了自己面前，将自己带上了绞刑架。潘林本已经都想好了接下来该怎么说了，孙翔以一击比叶修发明的伏龙翔天龙抬头更加精彩漂亮的变化将叶修击杀，多好的寓意，多好的一次新旧交替。这场比赛的对决本可以因为这一击画下一个完美的句号，从此成为让所有荣耀人津津乐道的经典瞬间啊，但现在全没有了。君莫笑只是一个格挡，虽然背身使用有一定难度，但这终归只是一个20级以下低阶技能的运用，哪里比得上那记龙回头精彩绝伦？0.03%，就是那0.03%，一个在任何一次交锋中都有可能损失掉的生命，偏偏留剩到了最后。如果不是，即便有那一个格挡，但只要君莫笑被击杀，经典就不足以被改写。但现在一切都不一样了，挑战赛决赛第六场，获胜方星心、叶修、君莫笑。是的，君莫笑。